虽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成日打搅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呢？ 逢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元 舒，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 嗱，咁頭先咧就講好呢個文化界嘅重票咧，咁休息時間咧，我哋就上去呢個中華文化總會，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上去睇下。咁咧就唔單止屬會嘅名單係冇嘅，跟住睇下文種刊物一吸入去，原來又係冇嘅， 亦都係冇噶，係啦，白一片。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睇下佢哋嗰啲咁嘅活動裏邊嗰啲照片咧，就笑佢碌喺度啊，其實 係。 包括嗰啲歌舞啊、朗诵啊嗰啲咧， 系 你就以为自己时光倒流去到一九七几年， 属会活动啊，哇，真系 系啦，就是、去到翻翻去呢、這个即系珠江戏院举办嗰啲咁样嘅，即系呢个中国舞嘅表演等等呢啲咁样。 哇！呢啲客家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啊， 哇！净系嗰个发型都得人惊，我觉得真系。 系 咁啊，甚至我都怀疑嗰啲人咧，好多都唔系香港人嚟。即係搞活動或者參與活動嗰啲， 仲要呢啲唔係好好舊嘅喎，2015年七月嘅嘢嚟嘅喎，即係都 OK update 嘅喎。 咁嗱，呢啲咧其實就係咩咧？直接共產黨喺香港嘅佢哋叫群眾組織， 嗯， 就除咗工人就工聯啦， 嗯， 青年就青聯啦， 係， 婦女就婦聯啦， 嗯， 所謂三大群眾組織啦，另外就文化啦， 係。 咁咧就呢啲中華文化促進會一睇咧。再加埋睇睇嗰個名單裏邊有曾慶懷，你就知咩料啦。曾慶懷是誰人呢？曾慶懷咧就係呢個曾慶紅佢細佬啦。咁咧就嚟咗香港嗰陣時咧，就搞呢個叫中華文化城。 嗯。 咁咧呢個中華文化城咧，其實咧就係我唔知同呢壇嘢有咩關係啦。咁但係睇到譚明如會長就好犀利嘅。嗰啲吴康文啊、 薛凤璇啊、 霍震霆啊、陈瑞球啊、招商局袁武啊、 罗有芬啊、罗长国嗰阵有 和广北啊，咁啊，再睇下佢嘅创会会长 有阿 Dream Bell 啊， 你未除名啊？ 未喎， 咁啊睇埋呢个创会会长咧，就系梁振英啦、范徐丽泰啦、吴光正啦、刘遵义啦、张信光啦、吴清辉、陈坤耀、余国春。田北俊、刘汉全、杨宣西、陈永琪、施长鹏同埋呢个金庸，咁啊差唔多诶，将香港嗰啲建制嘅 精锐尽出啊，真系 人马，咁所以就中咁多票都呢个谂到噶啦，呢第一堂嘢呢坛大嘢嚟噶嘛， 系，所以198个咯， 少点咯，我觉得， 算少啦， 成400个会员噃，点会中一百嘅？ 凡事不灵，198即系一半。 唔係咯，一半咁，其他嗰一半咧， 係咯， 咁肯定啊，曾慶紅退咗休之後就辦事不力啦，我諗。 可能係。 咁但係你諗翻轉頭，其實即係呢個，我想問下你啦，你自己睇翻呢個界別，其實咁搞法嘅，即係冇得玩嘅喎。文化界又係咁，體育界又係咁，咁可能即係個別可能有啲登記選民，但係佔嘅比例好細嘅，其實。 盡玩啦，咁冇理由俾佢真係咩噶嘛，即係自動當選噶嘛。 咁啊係，如果冇人參選，連呢啲嘢都踢唔到出嚟。 係啊， 大家都冇興趣。 係啊，即係自動當選，根本冇人理添。 冇人理佢都係啦，跟住就因為大家估計有競爭，所以先至再刮佢哋呢啲咁樣嘅中票行為啫嘛。 係啊，所以真係要玩落去噶，點都要。 但係都係呢個硬難打喎，真係 難打， 因為對住嘅一個黨嘅機器，我成日都話。而家香港嘅選舉咧，實際上已經變咗質。香港以前嘅選舉咧，你對住一個唔係建制嘅機器，即係唔係屬於英國建制派嘅英國建制嘅機器。你而家對住嘅一個共產黨嘅執政機器。而家執政機器就由內地一路伸延到香港，要咩資源有咩資源，要黑客有黑客，要大媽有大媽，要家訪嘅呢個義工。由深圳一車一車嚟， 哦，大量啊， 係咪？你要攔咗阻撓你競選活動嘅大媽，佢又有，係咪？要幾賤嘅又有，要黑幫又有。咁你諗下，即係香港內部嘅選舉去面對一個共產黨嘅選舉機器呢樣嘢， 我覺得文化、演藝和體育界別已經是很清楚，我覺得後面操盤那些根本就是共產黨、我覺得包括文化界、體育界，特別是體育界，我覺得、背後操盤的都是共產黨。咁你實際上就已經而家嘅選舉已經係變曬質啦。你話九七前九一年選舉，喂，我哋唔係同英國人對選嘅喎，係咪？係自己裏邊，就算係你係工聯會都好啦，係咪？你陳婉嫻都好啦，都係自己裏邊爭啊嘛。港同盟同工聯會爭啊嘛。而家唔係啊嘛，你嘅選舉其實啲出事代表嚟嘅， 係 佢係馬逢國或者梁逢國或者劉逢國。都冇所谓噶， 冇所谓系啊。 吴亮星就话换咗佢，其实真系冇所谓噶。 换咗第二个， 换咗个唔会扛水头艇嘅，咁咪好啲咯。 都系代理啫嘛。 系啊，都系出事代表。你所话而家差唔多所有唔系民建联嘅功能组别嗰啲，其实都系出事代表嚟。 嗯， 就算系民建联嗰啲咧，随时亦都可以换嘅。 系， 咁就变成系一个咩咧？就系、是、一个，所以佢唔会建立到一个人才嘅。个、原因就因为佢亦都惊你建制派喺香港做大 啊， 民建联。因为我成日觉得，点解制造一个咁样嘅四分五裂，一个无间地狱咧？个原因就是因为佢方便呢个中联办可以如取如归， 系直接管治咧，其实系。 人呢呢个我自己都有个亲身体验。 系 以往喺立法会 lobby 咧，譬如政府嗰啲法案或者重要嘅拨款咧，嗰啲人系唔会睬你嘅。even 你一局长打佢，佢都唔会睬你。 系 立法会议员 系， 譬如你揾呢、这个。 就下街你啦，系咪咧？ 唔使唔使，即系以前喺呢个九七年之前就唔同嘅。 嗯， 九七年之前咧，基本上条标尾 table 已经倾好晒嘅。 嗯， 系唔需要去到审议嗰阵时先至攞 嗰度嚟，即 系或者最后阶段先至攞嚟，亦都会倾定俾一啲边啲位你想修订。 嗯， 然后喺个法案小组里边咧，其实系倾晒字嘅。 系。 In principle 是贊成的，大家 是 即是那個條例的所謂立法原意， 是、那個、去到尾真的是行如意的，按掣舉手， 他預定了。英國佬的議會政治很聰明、第一他不會趕盡殺絕， 是 第二他就 是因為他要做一個 blocker 嘛、他真正是中立，他不會偏幫任何一個政黨的時候，他就很簡單，他就說大家你們想有什麼修訂就提出來、然後他覺得哪裡可以啃的，他就找個 Lord Draftman 真的跟你傾，哪裡啃不下的，他會告訴你為什麼啃不下，那你就自己決定。到時為什麼你最後在個三讀的時候都會支持呢？原因就是因為他的過程裡面他是給足面子的，那你很難反對 他，而且中間可能有些你的東西他已經鬆 了，他拿了，你譬如你五項提議他拿了兩項，三項拿不到、那你不會在三讀的時候反對的嘛，所以我就说他是第一，他没有了一条线、这些是反对派、我们不可以跟他谈， 是 他是什么都可以谈。为什么彭定康去到95年实际上他面对的处境不跟劳动一样、95年还癫了，泛民占过半数的嘛， 是是是 是，那你想想为什么都搞得成呢？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政治的框框在这 里， 我只可以跟左派谈、不可以跟泛民谈、所以他就在民生问题他就跟泛民合作咯， 是 一些工商界的议题里面或者泛民比較激進的議題，他就跟自由黨合作、所以他就可以兩邊大家對沖， 是 但現在不是，共產黨管治底下就好了，一定要畫條線、就好像翻團契一樣，入了基督教一樣，信與不信就不能溝通的， 是那些是敵人來的， 那些是敵人魔鬼來的，是那你那些局長很慘，常任秘書長很慘，是他處長也很慘，因為你不可以 lobby 民主派的， 是 好了，跟你但你對著那些建制派你以為很受嗎？喂，那些很鬼串的，那些建制派那些成日都真的开法案委员会闹到那些官呢，闹到他们九月临头的、即是他们的政治操守是比泛民还差的。 哇，同埋呢， 因为他小人得志嘛， 是啦，同埋因为他，喂，他没料到但是可以对着个 AO 起那里闹都不知几几 快啊，真的是人生高峰来的， 真的是。 好啦，跟着呢，因为你老闆是建制派嘛， 是啦， 苏锦良啊，垃圾桶，咁佢你回去投訴咩？係嘛？佢投訴你啫嘛。 係。 好啦，啲官就唯有咩咧？哦，你話乜就乜啦。你話 A 就 A 啦，你話 B 就 B 啦。跟住懟到上去打柴啦，咪你嘅事咯。係。我關我咩事啊？局長話事啊嘛。 係係係。 好啦，嗰啲專業嘅政務官同埋執行部門嗰啲就唔出聲啦。 嗯。 由得你死。 係。 其實你諗翻轉頭，政府政策咧，通常彎係彎喺執行細節。 係。 如果你條法例你唔攆透嗰個執行細節，先怼上去咧，实际上一上立法会就必死， 咁而家嘅情況就已經係咁。個原因唔係因為泛民，係因為建制派班友太串，而令到班政務官就係、是、第一你攞咗個權，第二你唔識嘢。你個局長你出面空降條彈散入嚟，個副局長局長你睇黃咩啊黃錦星即係 Lens 啊嗰啲，係嘛？你點會令到嗰班專業嘅環保署嘅人會服你啊？ 係，又或者教育嗰啲見咗唔亮星咁， 咪喺度電視打個正正常 A 都唔信你啦， 係咯。 如果真係你見到佢放工撞到佢打佢一鑊都似，咁你自然然你就會咩咧？你政策嘅質素會倒退，上去行會嘅文件會倒退， 係。 咁另外咩咧？ 因為冇咗個浸專業嘅 A.O. 幫你去過濾參與。 嗱，本來咩咧？本來咧喺政務司司長咧喺上行會之前咧，其實佢有幾個程序。第一個程序就是你先個部門傾好咗之後咧，就去一個叫 Policy Committee 政策委員會個討論。政策委員會咧就冇梁振英喺度嘅，係以 A.O. 為主，再加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同埋律政司司長。好啦，呢一層咧本來就應該係專業地去討論個政策，但係。在而家嘅呢啲林鄭月娥與呢個袁國強下邊咧，就 very political， 同埋成日鬧人， 係 成日開嗰啲政務官嘅波， 係 咁結果咧就去到呢一步，大家已經唔講嘢啦。咁你諗下喺呢個咁嘅環境底下寫出嚟嘅政策，再倒到上行會， 係 就已經個質素已經比以前大倒退啦，已經係。咁行會嘅討論裏邊咧。而嗰班人咧，亦都係咧相當業餘喎， 亦都係政治向啦，亦都 係啦，即係話識睇波嘅，即係識搞波嘛，佢哋以為。咁你有啲李國章啊嗰啲人喺度，覺得自己好識嘢噶嘛。 係啊，係啊。 好啦，就由呢班大嘴人咧喺度哔哩吧啦講啦。咁咧講完曬之後咧，咁政務官就唔出聲啦。Present 文件嗰人唔出聲，局長。咁就輪到佢哋自己搞啦。 係。 咁搞完一輪之後咧，咁啲嘢出台咧，點解會水墮墮咧？個真正嘅原因咧，就係成個行政主導嘅崩塌咧，其實唔係喺個議會層面。而喺行政內部， 之前係 喺行政內部。 咁你仲鬧咩人啫？真係，唉， 我 覺 得兩個可能性：一根本佢哋唔拉架布，二佢哋根本上知道，但係佢哋講大話，係幫梁振英開脱。即係話梁振英咁撲街係個制度嘅問題。 我諗你林鄭呢啲真係好撲街啦，大佬你自己係公務員出身。 其實我覺得佢嘅撲街程度係高過梁振英嘅，因為梁振英係撲街，大家都知嘛。而林鄭係撲街，好多人都唔知噶嘛。 但係扮唔係撲街， 係啊，佢扮自己唔係撲街嘛。然後跟住滾你撲街嘛。 係喎。 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個作惡嘅程度係勁過梁振英嘅，其實。但係呢種咁樣嘅管治嘅倒退咧，係同頭先我講咧，功能組別嗰個嘅選舉變成政治代理人咧，變成出事代表有關。嗱，以往喺立法會裏邊咧，功能組別好多時佢，譬如工程界啊嗰啲咧。他們看東西看得會有時候會跟政府的官員有不同角度，因為他在界別裡面，但他可以幫到個政府的官員呢去想得闊一點，譬如法律界，就是社工界，教育界。好了，當你功能組別變成出事代表的時候，就死了。他什麼Q都不懂。 是的。 第二，他在界別裡面沒有影響力的。喂，吳亮星你可以代表中銀，才不是他是中銀裡面的經理來的。中銀這些經理都不知道有多少 個。那些金融那些大媽撒怎麼會看他頭呢？ 梗係唔會啦，只不過係俾面啲狐假虎威，俾面後面都過咗啦。其實係，而佢自己又廿文廿武啦。所以我就話你去到咁嘅地步嗰陣時候，你所有嘅管治質素都會一齊降兩格三格咁樣騰落去。議會審議嘅質素已經騰，你未去到議會之前，你由個政策局騰上去已經騰一格，因為有個垃圾局長喺度嘛。咁啊，常任秘書長唔出聲咯。好啦，跟住去到政策委員會。咁你有一扎咁 political 嘅政客林鄭呢啲喺度，又唔出聲咯，其他人，即係再上到行會，再到行會嗰班就係大嘴怪嚟嘅。 咁啊，其實就 即 係 班維園阿伯，維園阿伯坐喺度決定我哋嘅施政，然後我哋啲錢點用？呢個就係香港嘅現實。係 啦， 而成個管治裏邊執掌行政權力嘅都係一班業餘嘅人。 嗯， 你問我嗰個教育局副局長，大家望得出係邊個？ 係喎，真係噏唔出喎。 我問你三個副局長啊， 副局長真係唔識啊。 高永文嘅副局長係咩？ 唔识， 唔识。劳工张建忠副局长系咩？ 呢、這个 唔好扮识啊！ 唔识， 你仲去选立法会？你搞错真系，但我都唔识，系嘛？识嘅即刻写出嚟。我估都唔系，都冇乜人写到出嚟。 可能有啲系 上网抄啊！你哋 可能有啲系根本系悬空嘅，冇嘅可能。 有劳工应该有。发展局副局长系边个？ 哎呀！ 系咪仲话十八般武艺添啊 ？Lens 一个都讲唔到又， 真系呃过，讲唔到，唔得呢啲嘢真系要 好想我炒啦，话俾你听。你谂下，已经系做咗四年啦。 系啊， 做咗四年啦，已经系，即系呢下先恐怖啊！所以我话你要检讨行政主导呢、這个咁样董建华、李慧琼呢班嘅废柴，系咪？而家香港人最不满嘅行政主导，其实系执掌权力嗰班人啊！立法会里边嗰班人， 你点会识发展局嘅副局长叫做马兆祥啊？听都未听过， 未听过咧， 真系未听过，对唔住。 高永文嗰个我识叫陈肇始 啊，呢、這个你讲起就有印象。 系啦，一个 女人嚟啊，哇！啲咩马兆祥真系点会识啊，大佬？ 未听过啊，同埋嗰啲人喺个界别，第一唔好话有冇从政经历先啦，根本喺个公共事务里边啊。CV 都是渣到不得了的， 是 成果出来不见得人的，真的 是。 喂大佬，即是你说你跟那些陆公卫那些比啊，没得比的了，已经是。陆公卫已经是我想是 Caliber 最高的副局长来的了。你其他那些你说不要说名字不出啊。苏锦良的副局长是谁？ 找紧即找。苏锦良。 好像姓梁的，好像。 梁敬国。 是的，我记得一个字。都中了三分一。系咪冇人识噶喎？真系喂，做咗四年，大佬，你唔好话正座啦。我净系识欧荣子嘅啫，因为靓女。 系咯，副局长真系都冇人识喎。 系咪其他都正座更加唔识，一个都唔识。 啊，有一个识，比家超我识，保安局嗰、那个 李家超。 李家超系啦， 我就识财政司嗰个肥仔，咁啊唔识啦，其他嗰啲。所以我话咧，你成个行政体制一路咁烂落嚟，成、个立法会嘅烂唔系因为议会斗争，系因为个选举制度 corrupt。 嗯。 然后你令到整个功能组别的选举度 corrupt 来、 嗯、 跟着建制派是什么呢？我觉得中联办是有心将建制派分割，令到它成为不能够民建联独大。 但 是因为从行政长官拉票或者建立这个执政联盟，我当然希望我同一个曾玉成倾掂搞掂，是吗？你譬如你在议会你不是 deliver 到30票给我咯，但是民建联都十几票的。 是啊，你跟着还有一些就是那些。 那你新民党哪个负责出来呢？新民党是中联办负责出来的。经民联又是新联办负责出来的。谢伟俊又 是。好了，谢伟俊、梁美芬、叶柳、三坛嘢了。 这里已经三支。三支 都。未计反斗的田北俊。 是。 那这三支水里面，如果你想拉他票，他的鼻是鼻孔朝天的，包括葉劉， 是肯定的。 你连政务司打电话给他，他都鼻孔朝天的，你拉什么票？因为他后面有个老细在这里， 后面有个中联办， 就是说 Lance 走了，一个 Peter 仔坐在这里，有个监场董事派了一个 Peter 仔坐在这里 做推机，就算我的麦克没声我都不敢说他，我都要请他喝东西，下次不要了。这个就是现在的政治现实。所以葉劉的跋扈现象是有原因的。他不单止他，不要说林郑他不放在眼内，他梁振英都不放在眼内， 是不是？喜欢就夹他的。 所以你这个执政联盟怎么组成呢？因为你自己拆散了那个， 将你将他碎片化， 将他碎片化，然后碎片化之余，跟着就他跟泛民一起癫嘛，在立法会那里，你执什么执什么政联盟？如果你要做，你做得到的。我成日都说很简单，就全部变成一个政党。你既然中央这么大， 香港共产党 咁大影響力啊，係咯，係真係出軌啊，真係，共產黨出軌啊，我覺得。既然你話到，因為特首冇政黨歸屬，所以就做唔到行政主導啊嘛，整個共產黨黨員出嚟做特首， 係 咯。咁我覺得點解九七之後唔得啫？ 係咯， 係咪橫掂一國兩制都名存實亡噶 啦？ 咁倒不如就即係呢個名實相符，就由共產黨執政。 係， 係咪咁我有得問責啊嘛？你明唔明啊？即是你做了彎都有得問責嘛， 理論上是啦。 喂，你現在做彎了，大佬坦白說，我的女兒拿個行李又是機場，根據機場人員的安排，譚耀宗角色又是根據醫護人員的安排，林鄭在美國冷待華文傳媒，又是主隨客便，跟隨主辦單位的安排。你想想現在政客呢無恥到的地步是什麼呢？所有人都跟隨安排，既然你不帶個腦回工的，那為什麼我們納稅人要給那麼多錢你呢？ 是啊， 是嗎？你試下就係話我交唔到單，我做 sales 交唔到單啦。然後就係我跟個客嘅安排啦。咁啊，同我老細講啦。 係啊， 你睇你聽日使唔使翻工啊？ 即係最筍嘅工就係政府工啦，而家。 唔係，同埋我覺得無恥係咩咧？佢噏得出就噏。 係 係一不斷咁 loop 嘅喎。 嗯， 佢唔係話噏完之後知衰喎，佢噏完之後覺得哇好巧喎。 係，跟住你要問佢 challenge 佢咧，佢照答翻嗰樣，照 佢翻嗰對改進能力，同埋同個社會 connect 嘅能力都冇啊。喂，你講開口及著你講嘅衰嘢， 咁你下一次你唔会再讲噶啦嘛。但系不断咁样，我估第五、第六个都嚟紧嘅。 系 就系话咩咩安排，跟住咩咩咩安排，系咪？跟住我觉察到有乜乜乜乜春嘢咯。 系啦， 我觉察到社会乜乜乜咯。 跟住我冇话过乜乜乜嗰啲。 我冇话过，我冇乜乜乜乜嗰啲咯。一定又会出翻嚟嘅。到林郑月娥参选嗰一下咧，又会出翻嚟噶啦。我冇话过我唔参选，冇乜乜咁。咁啊，今日佢就话拭目以待啊嘛。 系嘛？ 系啊，记者问佢啊嘛，佢唔答话 no 喎。 系。 话到时大家知啊，拭目以待咁嘅啫。 嗯。即系我冇话过我唔参选啦，真系。 我成日觉得点解呢啲嘢？嗱，你一系你就斩钉截铁好清楚，就冇。好啦，而家见到，咦，有啲风向变啦，系咪？六八九吹淡风啦， 嗯， 六八九阵营都吹淡风嚟啦， 系嘛？ 系啊，出嚟话佢死啊，我估系鬼计嚟嘅呢个，即系引蛇出洞啊， 系， 即系然后跟住落毒啊嘛， 嗯， 咁就变咗大家都更加唔敢出嚟， 系。 咁所以咧，即系一个政治里边。你搞到一個咁樣嘅局面，呢、這個最大嘅病因係咩咧？就係1997年之後咧，其實唔係還政於港，英國佬將個權交俾中國，中國將個權交俾自己。 嗯， 佢唔係交咗俾香港人， 還政於黨啦，又係。 係啊，即係嗰個權管治權力。 嗯， 咁太坦白講，香港嘅建制派 ，even 去到曾玉成嘅層面，佢哋又有咩吉屎敢提出呢、這個咁嘅？斷政， 嗯， 係咪呢個係觸動到阿爺嗰個最核心嘅問題？其實裁撤中聯辦， 嗯， 係嘛？將中聯辦嘅職能清楚劃分，咁你就第一步撥亂反正， 嗯， 真係強化翻特區政府自己管治， 係 咪？你公公婆婆咁多，你實際冇得管嘅，真係，呢個常識嚟嘅，任何打過工嘅人都知嘅，其實，你管一個小小嘅部門都係嘅， 嗯， 如果上邊幾廿隻有幾廿條友插隻手落嚟，你一定管唔到， 係。 第二，你啲職員嘅調動想法係你決定唔到嘅， 嗯， 咁你都管唔到嘅，你好簡單啫嘛，嗱，好簡單，謝偉俊作反完，你可以懲罰佢咩？ 嗯， 係嘛？或者喺某一單嘢裏邊脅迫呢個政府，唔支持政府嘅政策，喺、行會支持出去反對，葉劉咁樣，你可以罰佢咩？ 嗯， 係嘛？佢我後邊有支大杉頂住， 係， 你喐唔到我嘅喎，咁你一路一路已經積累咗落嚟。而家呢啲唔係已經新鮮事物，積累咗好多年， 是 已經係去到一個病入膏肓，係翻唔到轉頭。 嗯、 你諗下，中聯辦一路膨脹咗咁耐，買咗咁多物業，伸咗咁多手入去，大大小小文化界、體育界、區議會組織，你叫佢收，咁佢下邊養住一班人咁點啊？ 嗯， 嗰啲維穩費邊度嚟？ 係 係咪？你而家工作咗入去查佢啫，佢咪過骨咪算咯？ 係 係咪？再唔係咪搞咗幾場騷亂出嚟咯？ 嗯。 到時咪又可以割骨咯，即係呢個就係香港政治現實。無論你係咩派都好，你都要接受去面對呢個政治現實。 嗯、 我哋講好多好理論性嘅政治主張係冇用的，個原因就係個客觀現實咧，我哋要面對嘅其實呢個問題。 即係其實簡單嚟講， 你講咩派咩派冇意思。 係咯，即係本身香港個政府就係根本就係一個煙幕，真正喺度操緊盤管治緊香港，或者喺度搞緊香港嘅就係中聯辦其實。 是啊，所以就係你咩派咩派都好咧，佢哋係打緊一個同一個幻影搏鬥。 嗯， 而真實嘅大佬佢哋又唔敢打。 嗯， 呢個係我唯一觀察到嘅情況，唔係張德江。張德江一幾年嚟一次。真正嘅大佬其實係中聯辦。 嗯， 如果你話嗰啲本土乜幫乜幫都好，如果你真係咁重視呢個香港嘅自主獨立、高度自治、永續基本法，喂，其實應該攞中聯辦嚟揼啊。为什么揼泛民出重拳而中联办手指尾都不掂呢、这个我一直都很奇怪。 张德江下来甚至乎是 我不理张德江我当他不武断也好蔑视他真的。那为什么不是中联办 是 喂大佬这个已经是现实的中联办插手香港选举、所有建制派入去协调。跟着政府的游说喂政改方案咪咯，等埋發叔咪咯，喂，全部俾張曉明召見我第二日 之後翻 邊個先係責 任？係啦，去問責係去中聯辦問責， 係六八九問責㗎，係中聯辦問責。呢個已經係嗰日已經宣示咗一國兩制係玩完㗎啦嘛，已經係大家睇若視若無睹㗎。其實包括泛民，唔係淨係城邦派啊、本土派嘅問題，你睇泛民都係啦。有呢啲問題，佢會掂咩？喂，邊啲嘢你唔可以掂？邊啲嘢你唔可以管？係唔歸你管㗎呢啲。如果你呢個問題唔解決，邊個上去做特首都係傀儡政府。 嗯、 而一個傀儡係冇可能一個傀儡 CEO 咧， 你其他嗰啲下邊嗰啲各個部門阿頭咧係唔會服你嘅。 係。 結果佢哋做緊咩？大家就只會揾利益。 嗯。 呢個就進入咗一種惡質嘅政治啦，已經係。大家無所作為，結果啲心思擺咗喺邊度咧？ 係。 咪割蜥肉、割包皮咯，生細路咯， 或者刮水，跟住揾得湊夠錢就。 再唔係就睇下翻大陸嗰啲咩代理權攞翻翻嚟咯，茅台酒啊、中港車牌啊呢啲，係嘛？咁咪揾夠我咪撇咯，或者你想我撇嘅，可能俾夠我咯，好似樹根咁， 係 嘛？佢跳兩場咁樣嘅扭扭零零嘅草裙舞，李峰佢真係會撇咩？話俾大家聽啦，我敢同大家對賭真係，如果鍾樹根會退出民建聯，賭幾多錢都得，係嘛？無上限盤啊，真係。大佬佢靠邊個揾食噶？真係 你估真係靠自己 攞盞烏燈仔揾食咩？真係 佢真係自己立足於漁灣村幾廿年， 係啦，真係老樹盤根啊！ 嗰啲票你估真係你嘅咩？ 因為今時今日建制派就已經係利益集團。嗱，以往講港英聰明咩？你先成為一個社會嘅精英，我先至吸納你。即係話你有自己事業啦，你有自己收入啦，你有自己社會地位，你有專業界別嘅認可啦，然後我先喺政治上吸納你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我入咗去你個系統裏邊先上去。 係 個分別係咩咧？就係佢嗰啲人，佢係唔需要通過公職去攞著數嘛。他以為當然是 Honor， 是 Honor 是什麼呢？ Hong Kong Club Membership， 馬會 Membership，這些就要 了， 跟住是什麼呢？在那個商房那裡可以看 Rugby 7，可以看這個賽馬，他要這些這樣的虛榮，但他不是要這些嘛， 因為他已經本身已經大把， 他本身已經有了嘛，其實他，而且他所謂權貴，權貴就是這樣，他知道那些事不可以做的嘛，所以他會對自己身份很尊重，他不會走去屯門叫老婆去屯門醫院，然後寫封信去叫屯門醫院調他去廣華醫院的嘛，你叫夏嘉莉那麼早不 是亦都唔會走去群，即係落嗰啲地區組織嗰度嗰啲咩春茗咁樣，同一白站唔知咩又金毛又乜鬼， 係啊大佬， 嗰啲有影張相， 朝頭早同嗰啲阿伯喺個海灘嗰度影張相，大佬呢啲咁重口味啫嘛，野外露出嘅行為真係都唔會做啦，真係。但係實際上你而家就係咁樣，香港中產嗰種痛苦係咩咧？香港中產係白鴿眼嘅，點解咧？讀過書，見過世面， 係， 亦都同外國人相處過，知道個世界有咩變化。他們的痛苦以前呢，英國佬他們是 respect 的，我覺得，因為英國是代表一個先進的文明，先進性不在於什麼英鎊啊、經濟實力這些東西，而是整個文明， 還有那種品味嘛， 是的，那種 語言實力，啊， 很簡單，你現在看太古城啊，起了這麼多年的英資啊，都還未勾的，你看那些華資那些這樣的跳層啊，那些這樣的垃圾私人樓啊，賣到天價那些啊，真的，我告訴你聽，很快就一想就想這些先了，想極都未到太古城，是不是？這就是人家英知的品味，太古城裏面有一些的公共的雕塑擺在人家那些樓的那棟樓的名 字用料 是用樹來做名的，是不是什麼什麼什麼銀河天風啊這個什麼什麼王朝什麼什麼啊， 現在那些名字 亂什麼什麼什麼 現在的名字是魚亂來的，什麼什麼亂啊、耳亂啊， 是啊、上亂啊， 什麼來的， 真的這個即是你看到都覺得很 bad taste 的， 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一個傷感情的問題的，就是以前為什麼很多建制派都問英國佬在那裡的時候你就不出聲，原因就是因為你相信他是先進文明，你知道他不會這樣做，還有你的心你又 respect 他們，這樣就是個分別了。很簡單，以前逢星期二行會開會之前，這個立法會首席就會和行會首席議員在文化酒店大家坐在這裡 pre-meeting，在個 coffee shop 嗰度 pre meeting 係咩咧？就係將星期二要講嘅嘢，大家高呼一次。行會首席就要 present， 立法會首席就要 present 啦。我就知道到時邊啲邊啲人會有意見，點點點，希望行會可以討論。嗱就係咁嘅咁嘅方式嘅，其實。大佬，人哋覺得自己係一個屬於一個權貴集團， 係喺文化酒店。 屌你而家整個咁嘅鄭耀堂，唔識睇英文嘅，跟住整個葉國軒又唔識睇英文嘅，李慧瓊都好問水嘅。跟住仲有個李國章就係呢個失控大炮嚟，羅范昭芬就睇睇下開行會要送急症室， 暈低 暈低咗個睇到，都唔知睇咩文件咁激動，係嘛？成棚人就係岩岩殘殘，係嘛？一班咁嘅雜牌軍業餘水平，就坐埋喺度決定你嘅仔女嘅前途。嗱，我唔相信佢哋好多人係支持激進嘅社會行動，香港嘅中產係保守，但係佢哋係有一個 meritocracy 嘅要求， 英國佬係俾到佢哋，所以佢對民主嘅要求係冇咁大。係 係， 呢個就係佢有自由，但係佢唔即係佢有個自由權利就得啦。係，但係佢對民主嘅要求冇咁大。所以點解喺1984年之後，即使民主派一路去推動高山大會、民主基本法，其實香港嘅中產係冇動員起上嚟，冇真正動員起上嚟。嗰啲教師李永達啊，嗰啲係邊皮嘅，係社工羅志光嗰啲係邊皮嘅，其實。真正的中產是沒有動員起上來，因為他們覺得跟著英國佬賺食是 OK 的，曾經期望到主權移交之後跟著大陸佬以為都 OK， 跟著開始不對路了。董建華第一任已經知道不對，因為他流血上來，跟著到第二任一搞文責制更嚴重，跟著到03年就真正動員起上來，就是23年你威脅到他自由。而家咧，我覺得就去到地步咩咧？我都係心死，已經諗住撇啦，已經 係 諗計撇。個原因係因為佢睇淡，唔單止睇淡香港，我覺得佢哋甚至睇淡中國大陸。 係， 因為我認識好多做財經嘅咧，都覺得資爆已經發生咗，唔係發生緊， 發生咗， 係啊，唔係，只不過就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咁樣嘅放煙花式， 唔 係 蘑菇雲嗰只， 唔係廣島蘑菇雲嗰只，而係一路咁樣向下，一路一個。long term 一個長期咁樣向下，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從利益計算，從你自己嘅下一代嘅發展機會計算，咁條數大家計得好清楚嘅。所以你而家要去反挽回呢個局面，已經不在於淨係單單換一個特首咁簡單。嗱，當然共產黨我最中意同你鬥氣啊，你想換我偏唔換。咁我覺得嗱，如果係咁，我就真係買港獨派咧，就一定會咧成為主流啦，做多五年，仲要。環球時報胡錫進就不要調走， 繼續留在這裡， 這兩大元素啊，即是胡錫進加這個梁振英，我覺得就一定有能力，足夠的能力呢，令到香港港獨成為主流，即是不用談了，我覺得，即是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就叫做置諸死地而後生，我就開始慢慢想怎樣支持梁振英連任。 即是玩焦土政策，其實真的， 是的，一國屬的政策，那就是這個即是现在地球人阻止不到他连任的啦，他一定去的。今天冯华答了一个问题很有趣，就记者问选管会，他说如果 在立法会选举期间有人说以不支持某人当行政长官，究竟有没有触犯选举条例呢？他就提供了一个讲法，就是说如果那个人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已经 declare 了他是行政長官候選人嘅話，就可能觸犯呢個條例啦。嗱，我估六八九聽到咧，就白宮發言人即刻打俾佢啦。點啊？提早宣佈參選， 第一時間係 啦，第一時間參選，咁啊死啦！民建聯即爆啊！我諗民建聯喺選舉裏邊唔可以話唔支持佢喎。 係啊，係啊，係喎， 係嘛？以呢個六八九呢啲咁陰濕嘅人，一定就會提早宣佈參選啦。其實 係。 即係呢個就係 咁，佢哋嘅選情就大鑊啦。建制派就 其實而家大鑊㗎啦。你睇而家外泄中策組嗰個民調咧，就係為一個重要嘅考慮啊嘛。嗱，另外就係咧，星島引述咧，自由黨做咗民調啊嘛。而自由黨嘅民調就係發覺咧，喺建制派裏邊咧，有兩成嘅人咧係反對梁振英連任。就呢個好易計條數。嗱，泛民同建制派嘅實力喺選票嘅比對比，大約大家。六四之比就而家有少少騰一騰嘅，就五成幾對五成幾， 五十五四十五咁啦， 係啦，55-45咁。咁你諗下，如果喺45%裏邊有 20% 係反梁嘅，而民建聯同工聯會唔可以反梁嗰陣時，咁呢、這個，但係嗰啲人係建制派嘅，咁啊田北俊啊執到真係唔識笑喎，真係每區執一席喎，你諗下幾 happy 啊，真係。 咦嘛， 數就係咁計嘅喎，其實 西門子店喎， 西門子就唔好扮，唔好自己扮網民，自己轉下卡就 OK 啦，我覺得。其實咪係馮偉光嗰個問題。 係咯，即係唔識玩呢個 social media， 但係又要 social media 一定要清楚自己用緊邊個 account 先得㗎，特別 manage 好多鬼 account 嗰啲。 冇錯，係啊，批同埋個人嘅業，即係專業又唔識分咁樣，你呢啲玩 邊個市長一字咯呢啲嘢。咁但係嗱，我估咧。自由黨就已經定了噶啦，就係咧以反梁嚟做呢個選舉，因為佢好聰明。建制派裏邊反梁嘅咧有中產，嗱嗰啲未必係一啲民主派嘅，有啲係政府或者係公務員或者係企業裏邊嘅高層， 亦都唔 buy 泛民嗰套，更加唔 buy 嗰啲本土派啊、後生仔啊嗰啲。其實呢個一個好大嘅票倉嚟。 嗯， 喺今屆嘅立法會選舉裏邊，即係大家唔好再 assume 咧，仲有呢個建制派六四啊。 嗯， 如果喺梁振英支持度裏邊咧，其實你睇下佢而家負六啊幾嘅，其實佢實際支持佢得廿幾嘅啫，其實。 嗯， 即係所以咧，呢個合理嘅，因為自由黨做出嚟嘅話，就兩四成幾裏邊有兩成係反梁振英連任咯。 係， 咁同而家梁振英嘅支持度，鍾庭耀做出嚟咧係 match 嘅。 嗯， 佢嘅支持度都係得廿幾啫嘛。係，唔係平分啊，講緊實際支持佢。 嗯， 咁所以咧，佢係負六啊幾啊嘛。咁所以咧，如果建制派實際上支持梁振英連任嘅得廿幾嘅話咧， 嗯， 即係話點樣搶奪？所以我覺得王維基。 啊， 詹培忠 系， 其实都系睇到个市场喺边度 啊， 系睇到 涉呢啲位啦， 系啦，睇到个市场喺边度。咁所以我觉得咧，片少就我谂亦都识呢啲人嘅，其实佢同阿黄维基都熟嘅，咁亦都同阿詹熟嘅。我谂就要睇下咧，揾边啲人出去涉咗嗰啲位。 嗯， 咁到时我觉得嗱，我今次选举我大力支持自由党嘅，点解咧？即係等於戒票一樣，個邏輯就 係啊， 係啦，即係你都識揾人戒泛民啦，咁我哋都可以支持一啲人去戒建制派嘅啫， 當然啦， 係啦，咁所以就任何建制派如果打出反對梁振英連任嘅咧，我覺得都應該支持嘅，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唔能夠支持泛民嘅咧，你咪投票俾佢咯， 嗯， 係啊，冇壞嘅喎，我覺得投票俾佢哋可能嗰個票嗰個效用仲大喎， 係 真係㗎，喺個選舉裏邊嘅效用仲大啊。咁但系而家去到呢個局面，我覺得就已經平息唔到噶啦。 嗯， 梁振英亦都冇能力去平息噶啦。 佢亦都唔會唔參選嘅。 我覺得一定去啦。個原因就係你 UGL 單嘢，佢要保住自己嘅屎忽嘅話。 係。 如果佢唔參選，咪死得仲快。 係。 如果佢要參選，嗱個參選就冇登曬。一，如果中央另有他屬，北大河會議之後話俾你聽，喂。不要去了你，咁就同我講條件咯。講條件，其中一樣嘢就係俾個政協副主席我啦。咁我做咗政協副主席，你點可能揾 ICAC 喐我咧？就算 ICAC 喐我都好，上面都要撳咯。 係 呢個，我覺得佢一定係用呢個嚟做談判條件。 係係， 即係佢保住自己條命。 係， 所以佢為咗保住自己條命咧，佢一定係要打參選呢個牌出嚟。 嗯， 如果佢唔去咧，就屌而家已經散我啦。係 ICAC 喐佢啦，即刻。 係， 即係而家佢宣布唔去啊。 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個就唔使諗噶啦。問題咧就係，如果阿曾鈺成嗰個曹娥式燈謎啊，係真嘅，叫做拒絕陰點嘅話咧，咁即係佢希望中央係俾建制派多過一個人入閘啦。 嗯， 咁咪唔係陰點咯。 嗯， 咁嗱呢個好毒嘅其實，因為建制派多過一個人入閘咧，喺 A、B、C 即係 anyone but CY 嘅邏輯底下咧，梁振英一定大敗。 死梗係， 除非。你找一個建制派裏面最奇怪的人，是、啊嗯、譬如你找鍾樹根啊、袁秋啊那些去選，但又不會嘛， 不會啦， 葉劉都不會嘛、 嗯、 所以我就說如果是的話，就算你是薯片叔叔或者林鄭或者葉劉都好、 嗯 啊、梁振英都玩完了、即這個就毫無懸念，只不過就是說他參選這個動作可不可以 丟 到，是的，可不可以丟到回來拿到老董的位置呢、 嗯， 其實而家真正佢哋兩個人爭緊嘅就係老董而家嗰個位置， 嗯， 因為老董係政協副主席， 係 梁振英係政協常委， 嗯， 如果佢要攞到，佢唔會攞翻常委嗰個位嘅，佢、一定係再上一級， 係 去到國家領導人級， 係。 但係以老懵董而家震下震下把口咧，琴日睇佢咧都唔係好掂咁咧，仲要死坐住嗰個位咧，你就知道咧佢係呢個人嘅權力之深啊， 嗯， 係相當之犀利， 係 唔係我哋所見嘅老好人嚟， 嗯。 你想想如果不是他怎會仲坐住政協副主席的位置，死都不肯交出來，還 有又是可能根本就是一身屎、又是沒有了這些位置之後就立刻出街，那些 是的， 個個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變成就是我相信梁振英第二個敵人其實不是曾俊華、其實是魯孟棟 你不要頂住我的位 置你坦白說我沒得選，我就要你那個位 置 來做我護身符，那你現在死都要坐住在那時候，那我怎麼辦呢？所以他第一個打擊對象是魯孟棟，肯定是未喐曾俊華之前，佢都打擊定老懵懂嘅咯，因為老佢打走咗老懵懂，佢先至可以有嗰個談判嘅空間。 係， 如果唔係嘅話，喂，上面好簡單嘅啫喎，政協副主席講香港區得一個嘅啫，冇兩個嘅喎，除非係董自動退落嚟咯咁， 或者趁佢廣東省咁樣，或者 做咩？坐洗頭艇 係，趁佢廣東 咁樣對付阿董好簡單啫，俾佢真係坐洗頭艇。一定心臟病發，因為他對著董太那麼久， 一定過唔到嘅，一定整個林林都過唔到可能。 好迷，佢係死緊， 就真係擁佢洗頭艇，可能佢過唔到噶啦，真係。咁所以咧，呢個我覺得咧係即係而家嚟講咧，嗱林鄭就我覺得咧就好大機會嘅，可以話係。你睇呢條友咧，即係 哇野心咁， 唔係同埋我覺得佢權術嘅高超嘅個原因咩咧？因為咧佢有些少民望， 嗯， 嗱佢而家仲有20%，係即係有些少民望，即係相對其他人嚟講都仲係高。咁但係當然比胡蘇仔低高啲啦，即係低啲啦， 低啲啊， 六啊幾嘛胡蘇仔。咁但係咧，我覺得而佢咧，只要適當地某啲情況越嚟越表現出嗰種受梁振英欺壓啊， 得閒又喊啊， 係啦，為民意、為市民去頂撞梁振英啊等等咧，咁樣抽咧，抽幾嘢咧，我覺得即刻上去咯。而佢最得最掂嘅，我覺得呢啲嘢，簡直駕輕就熟。咁所以咧，我覺得就而家如果真係好似阿曾鈺成所講，叫做拒絕陰點啊嘅燈謎嘅話咧。咁咧就佢亦都可能咧就係鼓勵緊咧某個，即係呢兩個啊，是哪一個咧去馬咧？其實， 嗯， 嗱咁你見到就胡蘇仔都對呢個問題佢都好似有少少迴避，就唔係話去與唔去咁，大家都係迴避緊個問題。 係 must be something。 嗯， 如果係迴避嘅話， 係 嘛？如果好清晰嘅就反而就係 no 咪 no 咯。係，但點解佢哋連講 no 都唔敢？ 嗯。 是不是先？咁好可能就收到信息是不准 no 咯。 系， 所以大家觉得好诡秘啊！呢种嘅情况， 嗯、 即系大家都拗晒头嘅，真系。你睇今日林郑出嚟讲都系好诡秘嘅，我觉得即系就暗示到我都唔赞成佢一带一路奖学金咁样上去嘅，即系民生为先啊嘛。 是是 政府承诺过， 但系又要硬住头皮要去闯关喎。 系啦，佢咪即系屌我条友扑街啊！ 系， 即系嗱。六八九就唔識玩呢啲咁嘅招數嘅， 咪因為冇人輸一個佢啊嘛。 有龍蝦， 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 唔係，如果佢識玩好簡單。上次馬呢、這個機場嗰單嘢， 係 佢只要講一句，唉、哎，你知啦，我老婆，哎、都係唔好講啦，即刻攞翻一半民意啊！ 唔係咁勁啊！ 嗱，你試下佢咁講，當然佢翻到幾大鑊啦，我諗。即係我諗，即係家暴又再發生啦，真係。 唔係啊！你估龍蝦唔會識得走出嚟？ 自己咁樣啫， 大佬， 黑道梁振英咁啊， 系啦， 咁啊仲好睇咯。但我覺得唔會嘅嗱，即係呢個大家你都知道兩公婆咧，其實咧呢啲咁嘅家庭醜聞咧，就慶祝難書，即係快到一棟樓。所以大家都為要 keep 住呢場 show 咧，直至到2016年年底啦。我諗，如果到梁振英真係冇得撈咧，散嘅啦，話俾你聽，散嘅啦，根本係。即係佢呢個家庭根本係會散， 嗯、 即係亦都係一個報應嚟嘅。我覺得，即係一個即係從政嘅人咧，如果冇一個善良嘅心咧，冇一個正直嘅心咧， 嗯、 即係後果咧就會係咁嘅。其實， 嗯、 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城寨喺清朝覆亡之後就係一個冇皇冠嘅地方，但係佢有自發嘅秩序。我係楊師傅，你睇緊嘅係城寨。 喂，頭先我就以為咧做一節喎，原來唔係喎 ，Lance 話俾我聽，喂，你仲有幾分鐘啫，做咩 cut 啊咁樣？咁就冇辦法啦，咁就即係一定要翻嚟講多一陣啦咁啊。咁啊就講埋呢個一帶一路獎學金呢單嘢啦，就呢個題目都未講完。 嗯， 嗱咁咧，實際上咧，好多人咧都唔明一帶一路嘅問題喺邊度。 嗯， 其實我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咧，香港過去係靠乜嘢繁榮？你可以咁講，二次大戰之後咧，其實香港係跟住英美嘅自由貿易體系咧，一路建立咧，而係變成一個出口導向嘅一個經濟體系。 嗯。 咁二次大戰之後咧，美國有大量嘅經援啦，麥奇爾計劃啊，喺歐洲等等。咁、嗯、對亞洲咧，因為佢要反共啊嘛， 嗯， 要防止赤化啊嘛。咁呢扎日本啊、南韓啊、台灣啊、四小龍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佢、就靠咩咧？靠開放咗自己嘅市場， 是 就係、是、組成一個自由貿易嘅一個陣線。 嗯。 嗱，佢個核心價值係有嘅。就是自由，然後先到民主， 嗯、 先有自由， 嗯、 有民民主其實唔係咁重要咯，美國佬係。但係咧，呢、這個自由貿易體系咧的而且確係成功喺1970年代令到呢啲地區經濟起飛。 嗯， 香港其實真係靠呢個自由貿易而起飛， 嗯、 成為製造業嘅一個中心。 係， 你諗下我哋咁細嘅地方， 嗯、 玩具、鐘錶、成衣，點可能係出口世界出口裏邊一二三名啊？ 係咪？呢、這個就好明顯。如果冇咗美國市場，大家都知嘅。係冇咗美國訂單嘅話，香港玩完嘅根本係。 咪亦都係因為咁樣，香港又人工又平啲。其實嗰陣時香港係等於世界工廠咁 大陸嗰啲文革走落嚟嗰啲人啦、啊、移民啦、啊。咁就嗱，你好簡單啦、啊，你李鵬飛起家咪仲安培範達電子廠咯、啊。 嗯嗯， 我諗我唔知道有冇聽眾喺安培範達做過呢個暑期工啦，我喺度做過其實。Electronic 係 咁咧就。是當時是香港的科技企業嚟嘅， 係 就做電話嘅原來， 嗯， 做嗰啲電話即係嗰啲撳掣嘅電話出口去美國，咁就好多時咧，呢、這個咁樣嘅就係美國嘅一帶一路啦， 係 你可以咁講，即係中國就想重複美國呢種模式， 嗯， 五六十年代呢個自由貿易，而家叫 TPP 啦， 嗯， 呢個模式，但係咧呢、這個一帶一路必定係會唔能夠成功嘅，嗱點解講得咁絕咧？ 係。 你要看美國成功是什麼原因、 嗯、 一帶一路你再看有沒有這些元素在、 嗯、 我剛才說美國是有一個意識形態的霸權在這裡、嗯、這個美國式的一帶一路 是 自由嘛 是 民主美式文化嘛、 嗯嗯、 而令到你那些國家是願意去跟它嘛、 嗯、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什麼呢美國式的一帶一路它不是只是令到個既得利益階層和權貴階層得益嘛、 嗯、 而是它真的有一個 trickle down effect 嘛譬如長江製衣廠、新蒲崗就出口去美國啲訂單，就算我中午去做暑期工，我都得益噶嘛。 係， 係嘛？下邊嗰啲製衣工人都得益噶嘛。 係啦，啲世界工廠得嚟，我都真係有份人工。 因為記住就係世界工廠得嚟咧，佢唔係一種血汗工廠。係 啦，佢唔係剝削到你盡。 係啦，唔係嗰種直接投資血汗工廠啊，係、嗯、你香港人去營運嘅工廠去生產咗之後，佢通過一個配額制度俾你進口嘛。 係。 好啦，第三。你要 secure 你的國家的投資在海外成功，美國有200幾個 military base 在全世界， 是真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是 有沖繩有台灣有、嗯、韓國有新加坡有是吧馬來西亞聯合軍演等等， 是 我現在做三樣東西跟你講中國一帶一路、嗯、第一你的意識形態是什麼你的意識形態就是你自己輸出你自己的產能過剩你自己的科技是以你為主的對不住如果拿你這些東西國家它同樣會計、 嗯、 就是計什麼呢我只是計你利益、 嗯、 你有什麼著數給我你拿我的希臘的碼頭然後你給我多少錢我那些是黑錢你我簽一條高鐵給你印尼、嗯、你給我多少錢所以政府一落台呢新上任的政府就會拉倒的、 嗯哦、就是 就會調查的跟著斯里蘭卡的碼頭就是這樣系咩？跟住中共產黨又要用好多錢去收買新上任嗰政府，而家得咗啦，一年之後，一年之後得咗啦。呢個就是海上絲路一帶一路啦、 嗯， 所謂一路啊。 係 跟住咧，第二個就係頭先講啦，個 trickle down effect。 嗯， 究竟中國一帶一路嘅利益可唔可以 trickle down 去到當地嘅人民？ 嗯， 嗱呢個好關鍵。如果你只是收購人哋嘅碼頭，然後用最惡毒嘅資本主義方式。好像國內對付民工咁樣擠壓欺凌嘅碼頭工人，嗱、 嗯、 個後果你諗下會點？ 佢哋會反你 你一個中國遠洋嘅一個咁嘅溫州嘅 KFA 派去管理欺凌最大嘅貨櫃碼頭，人哋佢哋收購咗欺凌嘅碼頭管理局啊、 嗯， 港口管理局啊，佢唔係收購咗個碼頭泊位啊，佢連成個管理局都收購埋，就要經營埋欺凌嗰啲小島之間嘅渡輪啊，嗰啲咁嘅嘢。咁佢到時去到啦，咪梗係 cut 人哋啲渡輪啦，跟住居民就示威啦，跟住碼頭工人就罷工啦，沒完沒了。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因為點解咧？背後一個文化因素， 嗯、 因為中國人絕對同美國人嘅分別，就係中國人有一種而家特別係強國嘅恩主心態。係，佢根本上文化上佢睇唔起其他周邊國 家。 第二，強大嘅種族歧視，特別喺非洲、 嗯。 非洲人對中國人之厭惡係好犀利嘅。 嗯 因為阿卡文去非洲嗰陣時，見識過嗰啲非洲人點憎中國人。 係 咁，然後你全世界咁去管人哋啲資產基建， 係喎、哦 哦，你估會有咩後果咧？全世界都會變成一種反華嘅浪潮。 係 好啦，第三樣軍事上， 嗯， 你喺蘇丹嘅油管，南蘇丹嘅油管點樣 secure 啊？ 嗯， 美國啲礦產， 係 我投資嗰啲礦井，我可以有美軍嘅基地喺度。 係 咁，你如果中國投資喺嗰度嗰啲基建？喂，全部都是不是鐵路就是碼頭， 嗯， 機場 是全部被人老笠啦，可以 唔係咯？你那些解放軍軍艦嗰啲門入水嘅噃，大佬 係 點解咧？ 點解我知道好簡單嘅？因為解放軍兩大貪官，一個徐才厚，一個郭伯雄，一個管後勤嘅喎，即係、就是、買武器嘅，一個管人事嘅喎。咁你只要一個好基本嘅分析，嗱，我呢度好業餘嘅分析，你就知道。一帶一路是一個吹水計劃， 根本就 係冇 execute 嘅，係完全係冇 operationalize 嘅能力嘅。其實，而你最重要，你望翻過去嗰四年， 嗯， 由現屆政府上台，即係李克強做咗總理之後，出去所簽訂嘅所有鐵路計劃，彎、咗八成， 係喎， 彎咗八成，墨西哥彎咗，委內瑞拉彎咗，而家佢 猛 咁吹，美國啱啱彎埋。跟住猛咁吹嗰條麥加麥地拿嗰條鐵路，其實佢只係負責起橋同埋起隧道。 係 個鐵車廂同信號系統全部係西班牙。 嗯， 你係攞最 cheap 嗰、那個，其實同輸出菲傭係冇分別。你係輸出建築工人， 係 輸出民工、去全世界幫人起橋起鐵路，大量工業意外。你諗下呢個係現代中國人嘅悲哀。 嗯， 百幾年前我哋上一代喺廣東去起。加拿大 哦，系咯，即系美國舊金山 嗰啲 係 啊，起淘 金啊， 同埋起鐵路啊，起太平洋鐵路。呢一代嘅中國民工就係、是、去非洲、去哈爾克、哈薩克，而家條黑山去莫斯科嗰啲，就係起。喂，但係最高賺錢嗰橛 ，so sorry， 唔係喺中國，人哋嘅車廂唔係用你， 嗯、 真係用你嗰條墨西哥彎咗啦，已經。 係。 而家 Express West 即係美國嗰條，因為你嘅安檢唔得，亦都彎埋。咁你可想而知。之前嗰啲數，大佬你唔好望，你望翻後邊已經知道，喂，大佬原來冧緊嘅咯，個牌已經喺度。跟住好啦，你整十億一帶一路獎學金， 嗯， 係招呼嗰啲國家人嚟讀書，即係你為乜啊？你問我，阿葉建源講得啱啊，爭取十億去改善香港嘅教育難到不得了，然後你為咗去 please 習近平一個人， 嗯， 就等於香港隊都唔敢支持， 係。 而家就走去搞一個咁嘅獎學金出嚟、而呢個一帶一路嘅 concept 根本係唔通嘅話，個、原因你唔係共富啊嘛，你共富唔係同嗰啲國家共富，亦都唔係同嗰啲國家人民共富啊嘛。你留翻你諗翻轉頭，日本我哋亞洲四小龍起飛之後，中產階級崛起，政治制度民主化，呢、這個就係參與咗美國一帶一路嘅後果啦。 嗯， 咁你諗下南韓軍事獨裁政權，朴正熙年代實施呢、這個。工業化政策，先係進口替代，跟住出口導向。到佢掂咗之後，盧泰愚之後，咪要交翻個政權出嚟咯。蔣經國亦都係一樣，係咪？香港你話佢唔係高壓式統治咧，佢都係一個有個自由嘅環境喺度、所以我就話你跟呢條美國式嘅一帶一路揾食咧，唔單止揾到食，仲可以升到呢嘅。但係你跟中國式一帶一路揾食咧，係得到益嗰啲人，唔係嗰啲人民啊嘛。咁因為佢全部都係投資喺基建，去收購嗰啲基建。然後就派啲施工隊去施工，人哋係建立一個貿易嘅系統，有一套法治嘅系統，有一套商業嘅倫理，慢慢呢樣嘢係改造緊你個社會，係引領緊去走向一個美式嘅一個社會民主制度。你接唔接受都好，當然共產黨就話：，美國佬啲民主，你睇下幾衰，有五十個同志俾人屠殺啦咁。佢最中意講呢啲嘢攞出嚟講 抽水啦、 但係實際上，大家問心嗰句，你叫香港嘅下一代？去走一條一帶一路呢條咁嘅路，你於心何忍？我想問下梁振英，你三個仔女，你會唔會送去哈薩克做醫生啊？你個仔喺瑞典咩呢個 研究 諾貝爾 細胞， 所謂諾貝爾醫學獎啊，咁重要嘅醫學機構翻嚟啦。既然你咁為祖國啦，點解你唔送你個仔去哈薩克做心臟科醫生啊？做幹細胞研究啊？係咪就係呢啲就係你冇辦法說服到香港嘅人？我話俾你聽啊！因為首先一聽落去，大家嗰樣嘢覺得實在太過虛幻， 係 係嘛？王振民都話係空中樓閣，但佢只不過就係話空中樓閣都有實現嘅一日，當然啦有，不過到時可能我哋唔喺度噶啦， 係 係咪一百年之後咯？即係呢個係大家聽落已經知道違反我哋嘅常識，然後你仲要喺今次立法會會期打尖上呢個財委會，然後跟住就唔知係咪啦，好大機會。就要在公務員加薪之前，即是說如果你拉布的話，就沒辦法在今個會期審議到公務員加薪， 即是找公務員做人質啊。 所以我覺得泛民就很簡單，現在所有這些泛民政黨要公開一個立場，就說你不要上來，是吧？如果你上來，如果將它放在這個公務員撥款之前的話，第一我們是不會審議的，這個很清晰。 你咪等建制派支持咯。 嗯， 我建制派，我睇你到时点样选举。 嗯， 我唔使同你拉布啊。 系， 我唔使同你拉布， 直情走啊。 系啊，我直情我唔离开会，我叫都叫你唔好上嚟噶啦。你一上嚟嘅话，拜拜。我唔使拉布。你咪等建制派孭咗佢咯。 嗯， 由佢哋出嚟嘅九月向市民交代，点解用呢十亿去为咗取悦一个梁振英嘅竞选连任嘅一个 系啊 连任工程，其实就系一个一带一路就系梁振英嘅连任工程。 系 你好清楚嘅， 因为佢啊 由佢施政报告提出嚟，到张德江落，到今日夹硬将呢个十亿上马，呢个就系佢嘅连任工程。因为佢嘅 constituencies 就 系 北京， 系 而唔系香港人。他就是要 please 北京，能够令到他再可以入閘、 嗯、 香港人是怎樣，到时对他无所谓、 啊、 总之挡边下去、 嗯、 所以为什么曾玉成说拒绝钦点是有原因、嗯、他都看穿了他的游戏，就是靠 please 北京来去扫走其他候选人、 嗯、希望北京钦点回他，为什 么钦点回他。所以我就说，如果是叻的话，我不用拉布，我觉得 留一些时间就准备一下选区工程那个。 不是，第一公务员加不到薪，这个他特登摆个 trap 给你， 是 吗？你不要说议员加不到薪，这个不紧要，公务员加不到薪，实怨声载道， 是 到时就在骂你了，就出去拉布了，这样那样。那我们不投票，我们讲到明反对的，是吗？然后你就建制派去支持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即是聪明一点去处理，我觉得应该是。还有这个实际上你看到呢，现在他成日都話政通人和啊，要即係同反對派咩建立關係，全部都係大話嚟。 嗯， 呢個人一行轉背又挑機嘅嚟。 梗係啦， 次次都係嘅。你每一次講完呢啲咁嘅説話咧， 同埋跟住又放假啊，放親假都出事噶嘛。 係放親假出事啦，跟住又放毒啦，跟住又揾呢個白宮發言人去放毒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咯。但通常每一次咧都俾人睇得到。 嗯， 呢個又比較奇怪嘅呢、這個。好啦，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觅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越命捞松。